世貌宅女。 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的宅就梗系听 Wagger 先啦。 宅女， 我是小贝。 你要未来继续任由人。 I love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Hello, 大家好，欢迎欢迎翻到嚟我哋嘅蓝天雪地 part two。咁我本身咧就系YCK啦，我啱啱想学 Wilson 把声嚟戳下把 声，学唔到咧， 学唔到。阿 Wilson 你都系翻嚟戳翻你把声咯， 佢嗰把声好难学嘅， 系咯， 好难戳啊。 佢戳到突然间佢只唐老鸭走咗入嚟， 我做乜？到我自己笑。 但系呢个系台湾版嘅唐老鸭，无啦啦欢迎光临。 欢迎翻到嚟蓝天雪。第二 part two， 咁我哋啱啱咧中场休息嘅时间咧，突然间大家屎忽痕咁忽发奇想，谂到一啲， 我冇痕过，得你痕，我就睇你啫嘛，系咯。 我哋头皮痕系啦，我哋头皮痕咁拗拗头，谂到咧，即系啱咧啱啱讲到嗰啲波衫广告嗰啲嘢啦。咁我哋突然间谂到，如果即系我哋一直都好反对波衫广告，但系如果喺其他位落广告得唔得咧？就譬如话嗰、那个 LBJ 嘅头带啦， 系 LBJ 嘅头带啦， 生发水广告系嘛？ 生发水 直发嗰啲系嘛？ 系咯，咁唔得喎！如果生发水广告系应该要多头发先得噶嘛，冇理由系冇头发 直发咯，直发 咁应该华列祖，华列祖都戴 啊，华列祖系啦， 华列祖嗰啲啦， 我错，继续 咁即系譬如我哋见到好多球星咧，都会戴手带啊、护腕啊、护臂嗰啲，就好似最出名嘅 Allen Iverson 啦，个护臂啦，咁即系譬如呢啲咁嘅。即系 accessory 嗰啲，咁可唔可以喺嗰度落广告呢？我觉得即系作为一个球迷，可能我会接受得多啲啲咯。 跟住阿 Bill Cam 哥哥要好用神咁样慢慢 feel 入去咯。 系即系 咁大条 射罚球嘅时候咧，可以酸一酸佢个 手带啊， 系啊， 咁即系难度几高。 我就觉得个广告效用唔系咁高咯，同埋我谂嗰啲广告商唔制嘅。你太过细个咧，喂，你点样 show 我个 product 出嚟嘅啫？啱唔啱先？如果我话打人机咁样。咁我想整成个打印机摆咗落去喺个 logo 隔篱 key 住嘅咁样，咁你咁细个位做唔到噶， 我就系觉得唯独是一滴牌最方便咯，学嗰种一滴眉， 一滴眉系咪要阿 Anthony Davis 出嚟？系咯，即系嗰条眉， 系我收一收佢，肯定有揭秘。 我觉得要用即系要好多价钱嚟买嗰条眉， 如果唔系就掹佢三条。 咁算啦，我哋呢个 idea 已经俾夏萨特 ban 咗啦，即系我哋再谂下其他 idea， 可能 send 俾 NBA 睇下有冇钱， 睇下消化，睇下点样吓。 阿消化呢个邪教教主咧，有冇咩其他谂法？ 邪教啊，你讲到人哋。 咁即系我哋啱啱讲到呢个话题啦，即系譬如你谂下，哇，而家 NBA 越嚟越商业化啦，你谂下连件波衫都要喐佢啦，咁即系。逐漸嘅商業化 NBA 咧，其實仲有幾多人情未講咧？呢啲嘢，咁我哋今日咧就想講下喺呢個 NBA 個社區入邊咧，到底仲有啲 呢位帶得好啊！ 系， 俾掌声你。 即系到咧，我哋喺呢個咁商業化嘅 NBA 入邊，到底仲剩翻幾多人情味？咁到底球隊入邊，而家你見到一個球員效力一支球隊咧，終身球隊咧， 係 其餘漸見漸少，連阿 Paul Pierce 咧最尾都俾人 trade 走咗。 係， 但係佢都係為隊球隊去轉啊嘛。 咁我哋今日咧呢個話題就係叫做 NBA 忠臣榜啦。咁到底仲有 NBA 現役或者過去有啲邊啲球員咧可以算得上係忠臣？ 我睇到呢個忠臣榜咧，其實應該寫住好彩的忠臣榜。 係啦， 因為個問題係咧，有陣時候。唔系净系因为你忠心就得，有阵时候咧系个球队要唔要你，有阵时个球队唔要你，要吹走你都冇办法，啱唔啱先？ 系啊，即系好似大家啱啱讲嘅 PP 啦 ，PP 其实都好忠诚嘅，但系佢冇奈何球队要重建，咁就俾佢要走啦。好似当年咁样，都算如系中天嘅奥尼尔，不过虽然第二次转会啦，咁但系都系要离开相对先离开魔术，再离开湖人嚟到重头热火，咁所以都系未必系一个个人嘅决定嚟咯。 系啦，佢咁样转完之后都唔算系忠臣，我哋而家讲呢啲系 实在 一心一意咁对住球队。 即系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譬如即系最低要求啦，我哋会至少效力一支球队十年以上。系啦，只系效力一支球队嘅，咁现役入边啦，咁或者我哋一阵会讲埋啲退役咗嘅。 好， 咁首先我哋即系现役嗰度咧，阿迪神，你谂到你最中意嘅忠臣系边个啊？俾个机会你讲啦， 系边个啊？四个字啦 ，K O B E， Kobe 系咪？ 我亦系卢域斯基添， 梗唔系啦， 竟然唔系卢域斯基。 咁我呢边都系四个字 ，W A D E。 系咯， 都系威 喎。 但你哋 LBG 冇份嘅咯，所以我哋唔使唔， 我哋冇份，所以我哋今日唔讲。 就算 Wilson 喺度，佢都冇嘢讲。 系啦 ，Wilson， 我特登谂呢个话题出嚟，等佢冇得抽水啊。 啊，系边 个话事？即系讲少少先。Wilson 撑边个球员？ 佢撑边个就转边个，冇所谓啦。 佢撑球队咯，我见到佢。OK， 咁啊，都 系佢唯一撑嗰个，咪 Michael Jordan 咯。 即系其实我。我哋啱啱准备资料嘅时候咧，我哋揾咗三个球员啦，叫做效力咗14年以上嘅球员啦。咁入边咧，其实年资最老嘅咧系 Kobe 嚟嘅，之后咧会有 Tim Duncan 啦，有 Nowitzki 啦， 系。 咁我哋就由迪神嘅外将 Kobe 讲起先啦。 咁Kobe 就96年开始选手入嚟打 NBA 啦，咁一断断续续都唔系断断续续嘅， 但其实都唔系湖人拣佢嘅， 其实佢系黄蜂先拣佢嘅，但系嗰阵住俾 Jerry West 觉得佢即系为眼色新星，咁见到佢，诶、哎、呢个人 potential， 咁就拿咗过嚟同黄蜂做一个交易咯，系应该我冇记错，应该 Draft Day 嗰日做一个咁样嘅交换嘅，咁、就过咗嚟湖人， 总之签第一张约都系湖人啦， 系啊，冇错。冇错，咁其实讲翻少少 Kobe 嘅夜市，冇讲夜市嘅一啲类似啲花边新闻咧，就系话咧当年咧其实咧其实未必系湖人或者黄蜂嚟去 draft 佢嘅，其实可能咧好似有机会系波士顿 draft 佢嘅，但系咧最后都系俾湖人嚟到得到呢一个超新星咯。 即系其实嗰阵时候咧，我都有 search 过资料咯。其实咧当年。最走寶嗰個係快艇嚟嘅，快艇嗰時候拎住個第七位嘅 pick 嘅，佢嗰時候、 sorry 唔好意思，唔係波士頓，對唔住，我記錯，係快艇， 係啦，快艇攞住個第七位嘅 pick 嘅，咁嗰時候咧，阿 Kobe 去訓練啦，就喺啲教練面前啦，哇，表現得好好，真不得了， 係係係， 跟住佢問個教練，阿、啊、教練，我表現得幾好，哇，你真係我見過最好嘅 rookies 啦， 係啊， 咁但係咧，我哋都係唔會揀你嘅， 係啊， 因為咧你係一個高中生，我覺得你未必太穩定，就唔揀啦，咁就走咗寶啦， 係啊， 咁可能當年咧，可能可以早十幾年就洛杉磯咧就。改咗， 已經可以紅霸咗呢一個球壇，但係因為上年咧有一個 talk 咧，你都知道 Kobe 好中意，即係喺暑假期間咧有啲 talk 同啲球迷、啊、分享自己嘅經歷啊，所有嘅嘢啦，咁跟住佢都同佢講咗呢啱 CK 呢段故事，就係佢喺快艇嗰度 try out 啦，但係就會俾快艇選中嘅，咁但係佢就拋下咗一句就話。呢样嘢就系快艇一直以嚟经营嘅方式嚟啦，所以佢哋就系惯咗走步咯，咁样咯。 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呢个都叫做 Kobe 嘅好彩嚟嘅，即系你谂下喺一支有咁多名宿照住嘅球队入边，其实佢得到好多照顾、好多指导或者咩。但系你谂下，如果佢去咗快艇嘅话，即系我而家咁样讲啦，马后炮咁，可能我觉得佢会系下一个 Nick Young 咯，唔系应该系上一个 Nick Young。即系如果系快艇咁嘅氛围，俾佢乱打。劲多出手，咁可能真系 Nick Young 咁嘅 level 嘅啫，所以我觉得佢呢个系佢嘅好彩嚟嘅。 系啊， 即天时地利都要夹埋。 你谂下一嚟到咧，过咗两年就有阿 O'Neal 过嚟咯。 系咯， 咁其实有几多球员可以有啲咁嘅待遇咧？ 所以你话即系头先啊，你客实又讲得好啱啊！即系其实你一个球员就算点样忠诚都好咧，都要个球会即系栽培你先至可以出力益彰咯。咁、我哋第二位其实现役里面第二位咧，都系有一个咁样嘅运气嘅，嗰个就系 Tim Duncan 咯。头先咧想讲咁啊，会记住波士顿呢个名字咧，原来咧当初咧。唔係馬刺嚟到 draft 佢先嘅，原來當初咧又係阿波士頓咧諗住咧輸到趴街，咁樣就可以多呢班波抽嚟到可以抽到呢個咁強嘅狀元，就係呢鄧肯咯。咁所以我有呢個波士頓嘅名字浮喺路邊，係啦。咁你可以講一講鄧肯嘅 CK， 唔該。 哦唔系，我本身谂住咧，俾个位阿迪神咧入嘅就系、是，即系我啱啱准备咗好多 Kobe 嘅数据，谂住等你光荣下、荣耀下。 你唔紧要，你可以帮佢吹捧下。 我真系唔想咁光荣。 你咁低调， 唔系应系。 但我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球迷，咁我都要讲下呢、這个。即系虽然我唔系一个荣耀嘅球迷，但我都几佩服阿 Kobe 嘅，所以我都揾到佢啲数据啦。就其实佢有好多数据上面咧，其实都系湖人史上嘅第一位啦，就譬如佢嘅得分咧，佢嘅31,671分，全部都系喺湖人度攞嘅，呢个系排喺史上第四啦。但系如果你系 one man 球队，即系喺一支球队入边效力咧，佢系排第二嘅，我谂系少过卡尔马龙啦。系啦，咁跟住佢季后赛嘅得分5,640分，都系湖人第一啦。佢有上场时间最多啦，出手最多啦，miss 最多啦，罚球最多啦，三分最多啦，turnover。咁呢、這個統計就冇出現過，但係即係好多數字上面都係第一啦。即係譬如嗰個 first team 啦，係11次啦，第一啦。跟住有9次 defensive team 又係第一啦。 咁譬如嗰啲 career high 嗰啲又系湖人最高啦，咁呢啲所以其实即系咁啲数据出嚟咧，我对 Kobe 嚟讲咧已经系厌倦性噶啦，即系你见到哇好多好多， 即系唔使讲 Kobe 件衫已经挂上去噶啦， 挂咗上去， 我哋帮佢挂上去。 其实早几年已经挂上去啦，系咯，趁佢退休嗰一刻，可能就即刻整个奖俾。 咁好好卖啲件衫 咯，可能要挂两件咯，你都知佢又转 number 八号啊， 24咁样。 咁算唔算？不过都系同一份样，唔紧要咯，转 number 啫。 都系同一件，都系同。 但我觉得佢如果要退役，可能会24，我可能会。 其实有两个 number 代表唔同嘅年代嘅，八号系第一次三 free pick 嘅时候同奥尼尔嘅嘅时岁月啦，咁第二件就系佢自己单飞攞两个冠军咯。 但系廿四号好似挂念佢爸爸嘅一个 number 嚟噶。 系佢爸爸嗰阵时喺意大利打波系着呢件 number 咁样咯。 系咯。 咁啊 ，Tim Duncan。我又准备咗好多数据啦，即系我呢啲作为球迷嚟讲，我其实好中意数据呢样嘢嘅。 系 咁，啊佢一个好惊人嘅数据就系、是，其实咧都系得佢做到嘅，就系、是、佢由97年开始，即系佢入咗 NBA 啦，第二年开始，由97年到14年，即系而家今年加埋系几多年咧？等我数下个数字先啊，17年入边咧，除咗98同99嗰、那个，即系因为劳资谈判缩咗水嗰个赛季之外咧。佢17年入面呢全部都攞咗50胜以上嘅成绩嘅。 係。 咁呢个成绩呢除咗即係 Nowitzki 就好唔好彩啦，上年就断咗啦。 係。 咁但係 Duncan 呢个数据呢真係前无古人嘅。咁同埋嘩又系嗰啲。大家知唔知呢其实 Duncan 呢系攞过 All-Star 嘅 MVP 嘅。咁但係佢 All-Star 嘅職業生涯嘅長均咧得個 9.9 分嘅啫。咁你就觉得嘩好奇怪點解咁嚟。我今日见到呢个数据嘅时候我都吓一親。係啦即係。无端端有个好即系我觉得我 佢攞 MVP 嗰年系边年咧？先 2000年嗰年， 喂2000 即系 All Star MVP 啊， 系啦， 哇嗰阵时应该系奥尼尔叱咤风云嘅时间嚟噶， 佢系继续默默耕耘咯，所以就俾佢攞到个 MVP 啊。 唔系因为佢99年嗰阵时啱啱攞冠军啊嘛，第一次冠军攞咗之后，咁其实佢嗰阵时都算系风头正盛嘅2000年嗰阵时， 嗯， 咁系啦，咁佢其实数据上面咧，如果你话喺马刺嘅史上可能未必够啊。David Robinson 咁誇張嘅，即係 David Robinson 有長均最高得分啦，籃板啊嗰啲方面 ，block shot 嗰方面其實都高過 Tim Duncan 嘅。但係喺呢個即係馬刺史上第一位排名咧，都係 Tim Duncan 嘅。 嗯， 因為 MA 即係馬刺攞咗四個冠軍啦，全部都同佢有關嘅。咁其中攞咗三個 Final MVP 啦，有兩個 MVP 啦。咁呢個係比 Kobe 更加多嘅。 嗯， 咁所以即係作為一個大前鋒嚟講咧，我覺得呢個數字咧。都可以算得上是 其实即是讲少少 Kobe 啦，即是我 Kobe 迷嘛、嗯、我觉得即是 Kobe 得一个常规赛 MVP 呢其实真的少了一点。但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实力是可以攞多过一个绝对，但是不知道为 什么。那这个时候你要讲一下詹士呢，詹士攞了几个、 詹士攞四个 你 讲 这些你讲这些 插下水先嘛。 不是那但是即可能讲翻 Kobe 嗰个话题啦，即 系 其实佢唔好彩就系，即系佢数据好夸张嗰时，嗰年攞35.4分嗰年咧，但系佢个球队数据又唔好。 嗯， 咁当佢啲球队数据好嘅时候咧，但系又有啲夸张过佢嘅人出现，就好似佢嗰年攞冠军嗰两年咧，但系 James 常规赛嗰时，你谂个战绩抛嚟，你成十场胜场咁，冇办法啦，都系俾佢啦。咁呢叫即系寄生如何生亮嗰啲啊，一时如亮嗰啲咁。 嗯，系咯，啲贪名问题咧，呢啲都系。 系。咁跟住咧，佢啊 Duncan 呢个咧，其实我自己觉得佢系一个，即系唔单止系马刺史上嘅第一球员咧，其实都应该系 NBA 史上嘅第一大前锋啦。 系，绝对系，系 all time 第一大前锋。 同埋我其实咧，点解我会摆佢喺中神榜嘅呢个咁重要嘅位置？其实因为咧，一嚟佢喺马刺已经效力咗已经成都16年啦，97年开始，今年17年啦，17年啦。咁同埋咧，佢其实咧入边咧，佢最伟大嘅地方就系佢肯减人工。 嗯， 因为呢其实之前马刺同佢续约嗰时候呢其实比份系高啲嘅人工佢啦，即可能系3年4000多万咁样，但佢自己为咗支球队嘅理想想留返啊 Tony Parker 啊 John Obery 嗰啲喺度呢，咁佢自己就自己减人工啦，就淨係攞3年3000万嗰啲。咁同埋下一个中神榜嘅 Nowitzki 呢，其实两个都做咗呢个减人工行为。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喺呢个咁商业化嘅 NBA 入面呢，但有球员肯为呢支球队呢做咗呢样嘢呢，咁其实我自己觉得佢系都值得， 即系好热爱呢个呢队波，同埋几默默耕耘咯。 系咯，好似阿 Ray 咁咯。 佢啲减佢，我都好低调，减人工啊，留队啊，咁样退后一线咁样 ，OK， 好平常嘅事。 OK， 我哋讲翻第三位嘅劳力司机啦。 咁即係费事啲熱火蔓延。 我觉得你而家讲几个呢都好低调囉。 都低调。 係低调，但係。 因为我哋讲呢几个球员全部都係即係光荣挂嘛，唔需要太过追求咁。 咪但好在你即係真係好留心嗰啲先囉，因为我哋有喺度流於太表面，我哋睇啲实力派啲嗰啲，即係嘩一声出咗嚟嗰啲。 咁我哋讲到 Nowitzki 呢，咁其实呢嗱，我啱啱想帶出個 point 咧，就係其實好多忠臣榜咧，即係忠臣咧，其實揀佢嗰度咧，都唔係佢嗰支球隊嚟嘅。好似 Kobe 咧，係黃蜂揀啦 ，Nowitzki 咧，其實咧唔係牛仔揀嘅。佢 Nowitzki 咧係九八年嘅第九個 pick 啦，但其實第九個 pick 嗰年， 俾我估下先。 好，你估下， 係咪波士頓？ 唔係。 唔系波士顿啊， 阿杰力股啊， 唔系热火啊， 唔系热火， 因为嗰阵时有个传闻话佢咧好似 Larry Bird 嘅打法，我咁所以我以为系波士顿嘅。 哈萨特，你有冇心水啊？ 系 啦，俾你估下啦，系兽族嘅， 兽族 即系动物、哦、动物派， 流马咯。 都唔系，其实流其实 唔系公鹿， 系公鹿啊！你讲得啱啦。其实当年咧，公鹿系拎住个第九 pick 拣咗 Nowitzki 啦。牛仔咧就拣咗一个叫做大前锋，系一个大肥仔嚟嘅。但系咧，佢打咗两年咧，已经消失咗喺 NBA 入边啦。咁嗰个球员咧，场均好似得嗰四分加五个揸三个篮板嗰啲咁嘅球员嚟噶啦。咁当年咧，其实牛仔系好中意呢个 Nowitzki 嘅。咁但系佢又觉得攞个第六位拣嗰只有啲嘥，咁就一早同公鹿咧就 make 咗个 deal 啦，就话即系我拣咗呢个先，你想要呢、這个，我帮你拣咗先。咁但系你拣咗 Nowitzki 之后，你一定要同我 trade 嘅。咁之后咧，最屘阿顾斌咧就有眼光咧，就 trade 咗阿 Nowitzki 翻嚟啦。 因为嗰阵时即系啲球队咧，都对啲欧洲球员咧唔系话咁开放噶嘛。咁所以见到个即系你冇理由投十拣一个卢比斯基咁嘅人物嘅啫。同埋嗰阵时又未受认同咧。 其实我觉得公鹿真系好惨啊！即系佢拣亲啲人咧。即系前十嗰啲都系沙沙地嘅，阿易建联其实当年都系公鹿拣翻嚟嘅， 系 拣肥仔噶。 佢最好嗰阵时，近年 嗰阵时候，点解有冇知唔知道点解嗰阵时候佢拣肥仔咧？ 唔系佢嗰个咧，其实当年喺大学咧都叫做叱咤一时嘅大前锋嚟嘅。佢个花名好似叫拖拉机嘅，即系我唔知啦。即系我对嗰个球员咧， 拖头 系零形式嚟嘅，系即系嗰啲好硬。 即连人带波齐拖走嗰啲， 系啦，佢哋可能会觉得佢系一个奥利嘅球员，或者 Charles Barkley 嗰啲咁嘅球员。哦、但 overall 嘅结果咧，就系佢肥上加肥，越嚟越肥。咁之后、 哦、打伤扑啦， 系啦，可能迟啲去咗日本发展。 搵大佬，去咗日本搵大佬。 系啦，咁之后咧，咁呢个交易咧，其实咧就被誉为 NBA 史上咧最不平等条例嚟嘅。系咁，但系呢啲事后 一个月打一个月啊， 佢两个嗰阵时内定咗系即系帮你攞先咁样， 系咯，都冇话即系冇得讲嘅。嗰阵时候公鹿，佢嗰阵时候问佢嗰阵时候都讲啦，问公鹿喂，你想要边个？我帮你拣咗先，跟住你咧就帮我拣嗰、那个，之后咧大家 互相调转嚟到用咁样。喂，大佬咁冇办法嘅，呢一样嘢系大佬 倾好咗噶嘛， 系啊，倾好咗，唔可以讲话不平等，你情我愿噶咯呢一样。 系咁，但系后世啲人会系咁样睇咯。哇！ 只不过系觉得系最蚀桌嘅交易咯， 即只可以话公鹿咧咁多年嚟咧做过唯一一次成功嘅选手咧，就系、是、阿、啊、天口扎巴咯，即系咁。 系啦系啦，因为天口扎巴真系嗰阵时候系帮佢哋赢唔少总冠军嘅。 系啦，即系我真系觉得咧，今年虽然佢而家全年系排紧包尾嗰位啦， 佢睇佢今年拣啲咩咯又。 嗰啲咁嘅若要生活好咧，真系唔好去公鹿嗰啲啦。阿 Wiggins 嗰啲咧，你就谂清楚啦。 我即系今年有个小前锋 系 嘛， 系啦，我真系惊毁喺阿公鹿手上咯。 快啲走出嚟！ 阿 Wilkins 即系好快，佢系咪谂住今年入去呢个选手圈里边，定系佢谂住留多一年喺打大学啊？ 我谂佢就应该会直接跳落去噶啦，即系你谂下。不过今年竞争大，佢今年咧本身一开始咧话佢系一定系状元啦，即系由开季嗰时候，但系而家咧佢嘅天眉。一个中锋啦，非洲过嚟嘅中锋啦，人哋话佢系一个奥拉祖痕啦，咁、 哦、 就而家咧风头咧就盖咗咗。 怪之球队咁努力去输波啦，而家好多啲下游球队 系啦，其实今年 好努力咁 样输 波， 系我哋有少少 out 咗 topic 先。 我哋去翻卢域斯基嗰度， 讲翻卢域斯基。咁其实即系唔使讲啦，听卢域斯基呢个名，呢啲我哋啲热火球迷或者即系 NBA， 你哋睇件衫佢嘅剪影。 系啦，即系我哋讲翻 Nowitzki， 我都惊啦。谂下一年嗰阵时候咧， 我冇惊过， 就系、是。即怨恨啦， 系啊，发烧啊嘛，我发烧。 2011年嗰阵时候就毁咗喺阿 Nowitzki 嘅手上啦，即 系 嗰阵时候系底输嘅，因为嗰阵时候个状态有 啱成军， 即系点样讲 系飘忽啊，佢哋嗰年打得 嗰一年佢哋 去到总决赛嗰阵时候系非常之稳定，而且系非常之 sharp 嘅，尤其是Lewandowski根本就 mark 都 mark 唔住嘅。尤其是佢嗰个招牌倒后跳射嗰啲 金鸡独立， 系咯，即系你根本都 mark 佢唔住嘅，咁你冇办法啦，真系焗俾佢狂射射爆你个装，咁冇计。 咁Lewandowski咧就为达拉斯牛仔啦，就带嚟咗史上唯一一个冠军， 嗯， 亦都系唯一一个 MVP， 唯一一个 Final MVP。咁唯二嘅两次总决赛咧，都系Lewandowski带入去嘅。 啊，系咁再一次之前 系啦， 都系热火咯， 系咯，即系佢同热火其实好有渊源嘅。咁系啦，所以你哋估啊，热火拣其实都有啲原因。 我见你咁样问我啊嘛，因为渊源系咁。 咁佢又有牛仔最高得分啦，53分啦 ，pay off 嘅最高得分啦，50分啦。其实成个牛仔嘅数据墙咧，基本上都贴晒佢嘅名噶啦。 系咁挂得噶啦，其实。 我觉得比较得意嘅一点咧，即系马刺咧就系阿。浩波域治同埋阿登勤两个喺度晒恩爱啦， 系啊。 咁Lewandowski咧就系同阿古斌喺度晒恩爱啦， 系。 因为咧佢哋咁多年冇变嘅就系老细同埋个球员， 系。 咁马刺嗰边咧就系教练同埋球员。咁佢哋咧，阿古斌咧之前喺抽水话，哎Lewandowski咧打波嘅时候咧，即系一时时咁都唔知佢系咪瞓着咗，都唔见个防守嘅。跟住Lewandowski话，吓、啊、古斌你冇睇波，我有阵时又进攻啦，有阵时又防守啦，你啲识咩啫？你嗰啲咁但系古斌喺度话。即系佢哋两个感情其实几好啊！我 即系打成 驳嘴啊！老细同你讲嘢都驳嘴啊！ 你谂下，你试下三即系 Hello Kitty 嗰度揾个球员同阿 Jordan 咁样讲，即刻上场教训你啊！ 即刻除对鞋出嚟，砰你走佢。 不过，古斌系好即系好钟爱呢个球员嘅，佢算点样都好，都系唔会即系放手佢噶啦。 唔系，同埋古斌系一个好识尊重球员，同埋真 系 好热爱篮球。我呢样讲咗好多次， 我 都系觉得赞 呢一点。 即系佢已经落咗 order 啦，话一定。任何人都唔使指意嚟问啊 Lewandowski 嘅价钱啦，系一定唔会 trade 佢嘅。咁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球员，即系叫打工仔啦，你有个老板咁样出嚟咁 support 你， 简直系一个尚方宝剑。 其实咧，我咁样听翻嚟咧，虽然即系 Pau Gasol 都唔系一个长留喺队球队效力嘅球员啦，但系其实咧，你要知 Pau Gasol 佢经常性地佢名系俾呢一个交易传闻里边提起噶嘛，其实佢系嗰个心态，你谂下，一个就即系好似劳伦斯基咁样咁宠爱，一个就成日都俾人哋要 即系成日俾人 咁样，咁啊都几 其实当年咧，帕格苏仲喺灰熊嘅时候咧， 系啊， 都算系前三嘅大前锋，即系嗰阵时都可以同阿努威斯基即系较量下咁嗰啲，咁但系哇，真系去到后面真系。是也命也嗰啲咯， 佢心态上你真系无啦啦，我打得几好都成日都打得好值钱又话吹我，打得唔好又话吹我，真 系 好惨。 我有价值你又吹我，我冇价值你都吹我， 即系好似呢边咁样， 都帮你攞个两个冠军咁。 咪就系攞个两个冠军，有事吹。 即系我唔系，我觉得咧，其实咧，即系我自己咁讲啦。的神如果唔同意可以搏。其实我觉得当年咧三国战术入边咧最重要嗰个唔系 Kobe， 而系一个识传播嘅大前锋格索，即 系 好似。如果 其实我唔会有反应你咁样讲，咁我都认同。 即系可能 New York 话如果要三个战术，我觉得唔得咯。你谂下，你有个咩大前锋入边，系一个唔识进攻嘅 自爆 喺度，系啦。咁我觉得佢哋用唔到三个战术。咁我觉得阿教苏系一个好聪明嘅球员， 系好易夹咯。 系咯，其实我中意佢嘅，其实 我都几中意佢，其实系啦。 但系命争啲咯，命水争啲。 咁我哋啱啱即系可能数到，哇，有三位，即系我觉得呢三位咧一定会喺佢哋而家嘅球队嗰度退役噶啦。咁或者我哋剩低少少时间，我哋讲下，你觉得有边啲球员咧都仲有机会会喺一支球队度中老嘅咧？ 我 阿 Key 讲先啦。 唔系，我一定觉得系 DV 噶啦。我觉得同埋佢老细其实都开咗声，佢话系可以。即如果佢自己选择唔走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签到佢退休为止噶啦。其实老细都已经开咗声讲噶啦。 即我觉得全部戒指系佢攞翻嚟噶啦，即系好多数据上面又佢攞第一啦。 咪佢容易配合咯，同人哋即系唔会话一齐大家争大佬做咯呢样嘢系咯。咁我谂如果而家我真系呢、這个，因为而家呢个商业世界真系变动得太多，有时可能牺牲你两个又去换翻个翻嚟。咁我唔知道往后。即系而家新世代嘅 NBA 会唔会可以打到一队波可以超过十年咯？因为好似其实而家当打机咁样，我中意吹边个吹边个咁啊，好似好简单嘅件事。但系大家已经 系嘛啲球员 系啊，同埋我今日其实你哋讲开，我都有上网做。其实原来最有人情味嗰个球队，其实打得最即系最多留得最多人嘅咧，一个就系马刺，一个就系波士顿。 系啦， 即系一啲老牌嘅 大球队咯。 系咯，即系唔系话好华，即系唔好华丽，佢哋系好有实力，即系我觉得系佢哋好踏实嗰啲，真系可能如果我哋真系中意睇开 NBA 嗰啲，觉得佢比较闷啲嘅波嘅，但系佢哋反而诶、个个都好有人情味咁样，默默同佢交混咁。 讲即系可能马刺呢啲咧，可能佢哋都系啲即系个城市规模唔系咁大，唔系洛杉矶啊、芝加哥啲系啦，咁所以变咗佢哋嗰个人情味会深啲咯。系咯， 同埋即系我哋啱啱讲个马刺啊，人情味呢样嘢啦。即系如果你又讲个现役入边咧，我会仲有两个 suggestion， 即系会喺各支球队度退休嘅，就系、是、阿 Tony Parker 啦。Tony Parker 喺马刺攞咗，即系除咗 Duncan 攞咗三个 Final MVP 之外咧，其实 Tony Parker 攞咗一个 Final MVP 嘅。咁佢咧其实系喺2001年嗰阵时入马刺啦。咁13年咧都打咗13年啦。咁我觉得佢同埋 Ginobili 咧就系99年俾马刺拣咗嘅。咁但系直到02年先入去馬刺呢啲球隊啦，咁但係即係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咧，都已經12年啦。我覺得呢兩個球員咧，有阿好波記者喺度照住啦，同埋有阿登奇喺度講照住咧，即係邊個都唔敢喐佢哋兩個球員嘅，係啦。 同埋佢哋呢兩個球員都係幫即係馬刺贏個冠軍啦，咁都係一啲未來嘅 Hall of Famers 咯，即係未來嘅殿堂級球員嚟嘅。 我覺得咧 ，Ginobili 咧，其實咧有一年咧，其實都幾可惜嘅，就係佢2005年嗰陣時候咧，馬刺贏咗冠軍啦，贏咗活塞嗰年咧，其實打得最好嗰個咧，唔係 Dean Duncan 嚟嘅，係啊 Ginobili 嘅。咁但係最尾嘅 Final MVP 咧，就因為啊 Dean Duncan 嘅大佬地位啦，咁就俾咗 Dean Duncan 嘅。 唔係睇數據嘅咩？但係嗰個係 唔係數據上面咧？其實即係可能 Dean Duncan 籃板多啲啦，但係啊 Ginobili 有好多關鍵嘅波嗰啲咧，咁嗰啲數據上面你睇唔到啊，但係即係佢嗰陣時好 sharp 咯，即係睇出咗出嚟，其實。好多球迷话， 同埋嗰阵时转 up 嚟系咪打正选噶？定系佢长期都系打第六人 嘅？所以呢样咪就系马刺嘅犀利，就系就算两个球员咁样咧，都唔会话系闹交，唔会有内讧啊！哎，我嬲你攞咗， 我觉得好重要系一个即系好搞得 get 嘅教练喺度。如果大家有留意下好波域治嘅嗰啲 comment 啊嗰啲咧， 俾两条问题你。 佢话即系佢连续17年攞咗50胜啦，跟住记者问佢：，你有咩感受？佢都冇乜嘅，都好过攞，都好过嗰啲输50场嘅。我唔知佢咪抽緊湖人水啦 。今年讲啊佢。 係佢今年讲前上个星期啦，即係上个星期啱啱攞到50胜嘅时候呢，记者问佢，咁佢就都好过攞50胜嘅，冇乜感受嘅，好过输50场囉。 咁正常㗎喎。 好正常即係呢啲考你哋 好正常㗎喎係囉。 咁即係譬如即係佢好多意思呢就好 care 啲球员啦。咁佢就呢Dean Duncan 你知年纪大啦，有阵时呢又俾佢哋休息下轮住休息咁样。跟住即係俾 NBA 罚钱呢，佢都话冇啊，我諗下听日叫佢哋。 硬系要佢哋返屋企㗎嘛。 我硬系搵啲藉口俾佢哋休息。 钱咋嘛，我罚大把。我总之唔要去伤。 即係篮球教练呢就有呢一度，即係呢一个系一个功力囉。首先就係话，如果譬如话我喺每一场波我自己个 list 入面，譬如话选嗰10个系我会真系会用其中之5个咧，真系会派上去主场嗰，即系派落去正选嗰度用。当嗰几个要休息嘅时候，我亦都会令到佢有充分嘅时间休息。到佢到落场嗰阵时候，佢哋亦都挞得着火，系可以担起支球队嘅。呢啲就係嗰個教練嘅功力咯。 所以我又不得不抽水就係、是、呢、這個公牛同埋呢個波特蘭拓荒者嗰個教練就唔得啦，成日用死曬，其實佢哋想打10年都冇用喺隊波度。我諗佢哋都咁樣熬法咧，都內傷。 咁冇辦法啦，即係人腳又唔係好夠，熱火咁齊全啦。唉，算啦，你哋中意抽就抽啦嚇。咁跟住。点啊？点啊？你仲有冇做咩中神讲啊？你而家 系咪？佢头先有一个， 系咯，我哋临尾有个有奖问答游戏嘅。系、就是、啊，大家即系我阿迪神咧，平时都阿迪神阿 Wilson 都话，平时喺个 page 嗰度话咧，其实咧雷霆咧都系一支相当之有人情味嘅球队啦。咁今日嘅问题就系问，到底喺雷霆入边效力咗最耐嘅球员系边个？咁哈萨特古先啦。我知道答案嘅呢题， 我唔知嘅真系，我唔敢乱估。 其实我都知道，所以我都唔估。 吓、啊，你知就唔估，我唔知道我都唔估。 咁不如知我就要开估。 系啦，咁其实咧，佢呢个球员咧都系2003一代嘅球员，系 Nick Collison。 系啦， 系一个点样嘅中锋呢，应该话佢系一个。 佢而家佢开始嘅时候就我就觉得佢系即系好。 好平，即系好平凡嘅。咁、但系佢近年嚟，即系佢防守就辣咗好多啦， 烂咗好多， 辣咗好多。即系佢嘅防守手段系 凶狠 啲嘅而家。咁呢个系我对佢嘅观感印象咯。我得分能力就应该就唔会话太过标青嗰种嚟嘅，系咯。 咁大家其实咧唔好单单喺度 focus 喺嗰啲叫咩咧？明星球员入边，其实咧有好多小人物咧。都不经不觉做咗好多贡献， 同埋即系我而家谂起公司少做少错，唔做唔错，总之唔好俾人发现嗰啲，可能就 keep 得最耐嘅。 同埋呢个球员，佢有一个好即系比较特色嘅地方咧，就系佢系由呢个西雅图声音速时代过渡到雷霆，而家奥克拉荷马雷霆嘅，咁所以其实系一个历史过渡人物嚟嘅， 即系老臣子， 即系见证咗佢对波嘅嘢。 连 KD 都要同佢讲一声， 大佬 ，KD 都系喺SuperSonic 嗰度起家嘅，即系都系 2007年嗰时都叫做打咗一年啦。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但系呢个细佬跟人哋过去嘅啫嘛，人哋执包袱走过去嗰阵时，我跟队嘅啫。 咁讲啦 ，NBA 个越嚟越商业化，但我哋都希望将来，即系我哋睇嘅球星或者我哋中意嘅球星咧，都可以喺支球队度有波衫退休，有雕像嗰啲，咁当然系希望呢啲啦。 有雕像 系啦，咁都希望有呢啲咁嘅嘢啦。 咁样退役嗰啲咧，退役有边几个忠臣咧？嗱，我就系知道而家我数嘅话就系Magic Johnson 啦。Larry Bird 啦，仲有边啊？史洛顿啦，即系祖公和史洛顿啦，仲有边几个啊？ 其实你阿谦唔喺度，我又讲流马都有一个好忠实嘅 米拿啦， 米拿系咯， 就苏米拿啦，仲有边？ 你不得不提嘅就系 Bill Russell， 哦系 啊，系啦，作为球员，作为教练都攞过冠军，问你死未？ 呢个简直系传奇嚟。传奇之中的传奇 ，OK。 咁最尾咧 ，Wilson 吩咐我哋啦，记得收听第二 part 嘅李家耀嘅访问，绝对精彩，秘密公开佢讲嘅， 秘密绝密公开， 绝密公开， 绝密公开， 绝密身世 ，OK。 仲有 Wilson 嘅身世， 第三节呢一节系第二节，嚟紧嗰一节系第三节， 记得听第三节，即系访问嘅第二 part， 李家耀嘅访问嘅第二 part。咁係啦，最尾仲有记得 like 我哋嘅 page， 蓝天雪地 嘅 page， 我哋会有好多好多资讯 係啦 喺入面嘅。 或者你哋有咩想讲想一起分享嘅，我哋都好欢迎你哋留言俾我哋 咯。咁啲提俾我哋，我哋会尽量同大家一起分享嘅。 係啦，欢迎大家支持我哋。 係。 好，今日嘅节目时间係咁多，咁样就下个礼拜再返嚟蓝天雪地啦。 好 ,ok,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加入蓝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